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四级的听力练习，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about checking out of a hotel and asking about flights, etc. So it's mainly about traveling and tourism.今天我们听的这个长对话呢，是关于在饭店里面结账离开，然后呢询问航班等等，基本上都是和旅行有关的内容。那我们先看一下有哪些生词需要预习。首先是 stay、stay 这个词呢，大部分同学比较熟悉的是它动词的特性，但是它还有一个词性是名词，比如说 I hope you've enjoyed your stay with us， 那这时候 stay 是一个名词，希望你在此的逗留过得愉快。好，再接下来一个单词呢是 shuttle bus、shuttle bus 就是一个班车，旅行的这个行业的词汇中非常常见。然后呢有 flight， flight 是航班的意思，那通常呢在机场和市区之间就用 shuttle bus 接驳连接。好，再来一个词呢是settle a bill， 它的含义就是结账的意思， to settle a bill。 那通常在饭店结账的时候呢，你要 pay with credit card 或者是 pay in cash、但是通常来讲在西方，你宁可要收信用卡也不会接受现金的、就是曾经有一个报道，他就说呢，你没有信用卡的话，哪怕你举着现金来住我这个酒店，我都不让你入住啊！所以这个对于信用卡和信用的重视，在西方这个社会大家可见一斑。 对，我也听说西方人是特别在意每个人的信用度啊。然后如果你某一方面信用不好的话，可能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会受影响。 对，据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呢逃票啊，在加拿大的时候呢乘坐地铁，侥幸的混进了地铁车厢，结果被人查出来他没票、之后呢他找工作面试什么都挺好，但是呢屡屡人家不录用。 哎呦，这个写到档案里面去了。 对了，最后的话人家就他就想问这个用人单位啊，问这个 employers， 为什么你们不录用我，我这个面试表现啊各方面都挺好的，谈的非常的这个顺畅、人家就说了，因为你逃过一次票。 哦， 于是就到了你的信用记录里， 都会写到信用记录里的。我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在国内发生的话，虽然我们会道德谴责一下， 但是还不至于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是吧？ 对对对。没想到在国外啊，像您刚才提到的加拿大北美各个地区都是这样的啊，一件小事可能会影响你终身的信誉啊。 对了，好，再来一个呢单词呢，就是在饭店里边呢有一个小的冰箱啊，这个叫 mini bar 啊，通常有一些饮料啊小酒啊都放在 mini bar 里边。那如果我这样说， Now I'd like to settle my mini bar bill， 你明白是什么吗？没错，就是我现在要结这个小冰箱里边我消费的酒水的账。再来一个就是 receipt 啊，这个 receipt 是收据的意思，那这里有一个拼写 P 是不发音的， R-E-C-E-I-P-T、receipt P for Peter 是不发音的，不要念成 receipt， 那是错的、正确的是 receipt。 好，然后呢往下是 porter P-O-R-T-E-R， 这个单词其实大家在别的单词中都见过 port 这个身影、port 就是携带的意思， porter 就是带着东西的人，所以它是搬运工的意思。那通常你在码头和机场你会看到像北京有这个小红帽专门帮人提行李，这些人就叫 porter。 那Port 也有港口的意思，因为在港口这个地方呢也会有许多人帮着搬运，所以呢这个 port 也会出现在 import， 就是从港口进来，所以叫进口。 export 从港口出去叫出口。好，接下来呢一个词呢就是 comment， C-O-M-M-E-N-T， comment 是评语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点评的网站啊，你用过一家饭店，然后你可以写上你的使用感悟，你的使用体会是好评还是差评，这些叫 comment， to leave a comment on our web page， 在我们的网站上留下你的评语。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预习的单词，下面我们来听这一篇听力材料的录音。 Did you enjoy your stay with us, Mr. Brown? Yes, very much. I had a wonderful time here. Now I'm going to the airport. My flight leaves in less than 2 hours. So could you tell me what's the quickest way to get there? Well, we can call a taxi for you. We also have a free airport shuttle service. That sounds great. But will the shuttle get me to the airport in time? Yes, it should.The next shuttle leaves in 15 minutes, and it takes some 25 minutes to get to the airport. Fantastic. I'll just wait in the lobby. Will you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it's leaving? Of course, sir. Now, I would like to settle my minibar bill. How much is that? Let's see. It comes to $37.5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for it? I'll pay with my credit card. Thanks.But I'll need a receipt so I can charge it to my company. Absolutely. Here you are, sir. If you like, you can leave your bags with the porter and he can load them onto the shuttle for you when it arrives. That would be great. Thank you.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comment on our webpage when you have time? Sure. I had a really good stay here and I'd like to recommend your hotel to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at's very kind of you. Thank you again for staying at Sheraton Hotel. Questions 8 to 11 are based on the conversation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8. Why does the man ask about the quickest way to the airport? Question 9. How is the man going to pay his bill? Question 10. What did the man ask the woman to do?Question 11. What favor does the woman ask of the man?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把壮壮老师请过来给我们讲解四级听力的录音材料。刚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一段听力的对话给听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句一句的讲解一下。 Did you enjoy your stay with us, Mr. Brown? 布朗先生，你在我们饭店居住的还愉快吗？ Yes, very much. 非常愉快。 I had a wonderful time here. 我呢度过了非常好的时光。那这里边 wonderful time 其实就是 I had a good time， 那它比 good 还要再强调一下。Now I am going to the airport. 现在我即将出发去机场。My flight leaves in less than 2 hours. 这里有一个时态 leaves， 单数第三人称一般现在时。他说 My flight leaves in less than 2 hours. 我的航班会在2小时之内出发。那为什么用一般现在时呢？大家有留意到吗？好，因为这个航班的时间，同一个航班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出发，所以呢，他就会用一般现在时，而没有去使用 一般将来时。So could you tell me what's the quickest way to get there?你能不能告诉我去机场的最快的方式？那通常从饭店去机场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出来，是吧？打个车，坐地铁，然后呢，坐这个机场的大巴士。Well, we can call the taxi for you. 马上这个女士就是服务生就说了，我们可以给你叫一辆出租车。We also have a free airport shuttle service.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免费的机场往返大巴可以提供接送服务。 对，有的饭店呢，从饭店接机送机是由饭店提供的，这个班车是免费的啊。那免费的就是 free airport shuttle service， 免费的机场大巴服务。That sounds great， 哎，听起来不错呀。But will the shuttle get me to the airport in time？ 但是你的这个班车会及时的把我送到机场吗？他就担心了，说有可能这个中间的间隔时间太长，是吧？ 对，其实坐飞机的朋友都知道，班车其实有的时候跟飞机到达和起飞时间并不是完全匹配的。 飞机马上要起飞了，但是这个点儿没有班车啊，这 也 是有可能的。 对 ，Yes, it should 啊，但是服务人员说了，可以的。The next shuttle leaves in 15 minutes。下一班车呢就会在15分钟之后出发，这里要注意一个介词的使用 in 后面加一段时间，在将来时这样的句子中表示在这段时间之后，那 in 15 minutes 就是在15分钟之后。那通常呢，我们会一看到 in 就是以为是在什么时间之内，但是在将来时的搭配里面特别的大家要留意，比如说 I'm going to the UK in 2 weeks，是我即将在两周之后出发去英国的意思。 In 2 weeks 就是用到了 in。 And it takes some 25 minutes to get to the airport， 大概需要花25分钟时间到达机场。这里有一个 some， 它没有直接说 it takes about 25 minutes， 而说的是 some 25 minutes， 那这里 some 就表示大约的意思。比如说 I'm going to spend some $50 from the airport to go to the hotel， 从机场到饭店我即将花大约$50， 50美元，那这里的 some 就等于 about。 Fantastic， 那太棒了。 I'll just wait in the lobby， 那我就在大堂等着。 Lobby 就是指饭店的大堂大厅。 Would you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it's leaving？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当这个机场的大巴离开的时候，也就是说别回头人家开了车啊，我还不知道呢。 Of course, sir， 当然了先生。 Now I would like to settle my minibar bill， 现在我想付一下这个迷你酒吧的账单。 How much is that？ 多少钱？ Let's see， 咱们来看看。 It comes to $37.5， 总共37.5美元。这个 comes to， 它就是表示总计多少钱的意思。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for it？ 你喜欢用什么方式去付这个款呢？也就是问你支付方式。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for it？ 也就是指你用现金呢，还是去用信用卡呢？ 现金是 cash， 信用卡是 credit card。那么在刚才的对话中呢，这个男客户就说Credit card. I will pay with my credit card. Thanks.、我要用我的信用卡来支付，谢谢。But I will need a receipt so I can charge it to my company. 但是我需要发票，这样呢，我就可以凭发票找我的公司报销了。 好，这里有一个 charge it to my company. Charge 是收费， charge it 就是指收这笔费用。To my company 是记在从公司的账上收这笔费， charge it to my company。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词组，如果让你自己用，很可能你是用不出来的。那所以这个句子的固定搭配就需要你把这个句子整个记下来。 Absolutely， 那当然了。 Here you are, sir。 这个 here you are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就是手里拿着这个收据说给你 好，比如说你在考雅思口语的时候，人家考官就说了哈，请出示你的 ID 身份证件，然后你举着身份证，你说 Here you are 给你，就是这个意思，就在这个时候用到 Here you are 这个词。 If you like, I can leave your bags with the porter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也可以直接把你的行李交给搬运的行李员。这里面出现到 porter， 搬运工、行李员都是他。 And he can load them onto the shuttle for you when it arrives。 然后这个行李员就会在这个巴士的车上直接把你的行李放到这个机场巴士上。 真的很贴心的服务哦。 That would be great, thank you 那样真是太好了，非常谢谢你。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comment on our webpage when you have time?你愿不愿意在你有空的时候在网页上留下评语呢？ 这句话好像是很多北京的一些餐厅啊点评网站上的一种要求哈。 没错， 就是如果你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个五星好评的话，我们这儿就可能会 不胜感激 对对对 给你一点小奖励。 是是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店家啊。然后这个男顾客听到旅店这么说呢，他表示 Sure， 当然可以了。 I had a really good stay hereAnd I'd like to recommend your hotel to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那么我在这里是过得非常的好，我会向我的朋友同事推荐你们酒店的。 好，这里面 to have a good stay, to have a wonderful stay, 都跟前面用过的用法一样， stay 是名词。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您真是太好了。英文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就是说你这么做太贴心了。比如说人家说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very kind, 我非常感谢你，你确实是太好了，太贴心了。Thank you again for staying at Sheraton Hotel, 再次感谢您，在下榻喜来登饭店 ,Sheraton, 就是喜来登饭店这个名称。好，以上就是我们分句讲解的部分，那下面咱们看一下相关的问题，一共有四个 from8 to 11. Number 8. Why does the man ask about the quickest way to the airport? 男士为什么要问到达机场最快的方式呢？ 9. How is the man going to pay his bill? 这个男士将如何支付这个账单呢？用什么方式呢？ What did the man ask the woman to do? 那么男士要求女士做什么呢？最后一个问题，What favor does the woman ask of the man? 最后呢，女士请男士帮什么忙呢？ 好， 其实在我们刚才的讲解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放一遍录音，看看您从录音中能否获取答案。 Did you enjoy your stay with us, Mr. Brown? Yes, very much. I had a wonderful time here. Now I'm going to the airport. My flight leaves in less than 2 hours.So could you tell me what's the quickest way to get there? Well, we can call a taxi for you. We also have a free airport shuttle service. That sounds great. But will the shuttle get me to the airport in time? Yes, it should. The next shuttle leaves in 15 minutes. And it takes some 25 minutes to get to the airport. Fantastic. I'll just wait in the lobby. Will you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it's leaving? Of course, sir. Now, I would like to settle my minibar bill. How much is that? Let's see. It comes to $37.5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for it? I'll pay with my credit card, thanks. But I'll need a receipt so I can charge it to my company. Absolutely. Here you are, sir. If you like...You can leave your bags with the porter, and he can load them onto the shuttle for you when it arrives. That would be great. Thank you.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comment on our webpage when you have time? Sure. I had a really good stay here, and I'd like to recommend your hotel to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at's very kind of you. Thank you again for staying at Sheraton Hotel. Questions 8 to 11 are based on the conversation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8. Why does the man ask about the quickest way to the airport? Question 9. How is the man going to pay his bill? Question 10. What did the man ask the woman to do? Question 11. What favor does the woman ask of the man?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最后呢来回答这个录音最后留的几个问题啊，一共有四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Why does the man ask about the quickest way to the airport? 那么在对话中，男士为什么要询问去机场的最快的方式呢？ 好，那就是说呢，这个飞机即将在两个小时左右啊就起飞了，所以说呢他就比较赶。通常大家知道你需要提前两个小时，如果是国际航班啊去 check in， 那他现在呢还在饭店里，还没到机场呢，所以他就比较着急了。所以你可以说 because his flight leaves in less than 2 hours。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我的航班就要起飞了，出发了。 嗯， 所以我现在特别着急要去机场哈。 好，这里边注意一下人称的改变，就是改成了 he 还有 his， 没错， 在 the man 是他的主语，所以说呢 because his flight will leave in less than 2 hours。 没错，在原文中他是说 my flight leaves in less than 2 hours， 那如果你要回答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his flight leaves in less than 2 hours。 好，第二个问题， How is the man going to pay his bill? 男士想如何支付他的账单呢？其实要么就是通过现金，要么就是通过刷信用卡。刚才放录音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到底他是选择哪一项呢？ 嗯， He's going to pay with his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就是信用卡。 哎，那我要是说用微信支付应该怎么说呀？ 这个微信支付怎么说呢？ 是 ，he's going to pay with a WeChat account. WeChat 就是微信。 嗯， 支付宝呢？ 支付宝叫阿里 Pay。 哎，它不叫支付宝了，它有个非常官方的英文名字，叫做阿里 Pay。我们知道阿里就是阿里巴巴嘛。 与它对应的这个英语世界里边所用到的这个手机支付应该是 Apple Pay。 哦，对，苹果手机它也有这样的移动支付功能哈。嗯、 对了。好，那第三个问题， What did the man ask the woman to do? 男士向女士提出了什么请求呢？那男士就说了，你能不能在这个 shuttle bus 离开的时候你告诉我一下，是吧？所以呢 He asks the woman to let him know when the shuttle bus of the hotel leaves the hotel。就是要告诉他离开饭店的时候啊，去叫他一声。最后一个问题， What favor does the woman ask of the man? 这个 favor 呢就是请求帮忙。 哎，我觉得这个女士就是这个旅店的服务人员，在男士临走前特意关照过他，请他留个好评。 对了，So the woman asks the man to leave his comment on the company webpage.就是在公司网页上留下他的评语。 And you can also add that the man gladly accept the request、这个男士呢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 And he says that he's going to recommend the hotel to hi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他会把饭店推荐给朋友和同事的。好了，那这么一说呢，这个问题就完满的回答了。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就是你自己组织语言捕捉信息之后，你还要能够把它说出来。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篇听力练习。 好的，那希望今天这段有关于旅店的结账和机场巴士的相关英文对话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